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朝鲜驻赤道几内亚、埃及、几内亚、尼日利亚、奥尔及利亚、埃塞俄比亚、捷克、罗马尼亚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德国、保加利亚、波兰、西班牙、瑞典、巴西、秘鲁等国的代表机构分别举行了庆祝宴会、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招待会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全身像。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，两位伟大领袖和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以及介绍朝鲜辉煌现实的图书图片。电影招待会上放映了《强盛大国的火花》、《预留儿童医院》等朝鲜影片。庆祝活动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、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和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的成员应邀参加，还有我国代表机构官员参加。